心上。在哭闹他的同伴爱他笑， 他真的真的想知道 那双来自东欧的冰凉的心到底什么高效，那么地铁还要吹多少吉他才能拽得上， 知道 不知道怎么办才找那睡不着小小愿望就过时想到他在笑。 接下来带来这个大家应该会比较会唱的吧，这个比较有律动一点的感觉，这个叫做心情。 风又荡在天边，